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HKPeanut.com， 我系陈建文。 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HKPeanut.com， 大家好，我系戴耀廷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 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HKPeanut.com， 我系黄之锋。 花生当饭食。我哋最積極，你哋聽緊嘅係 HKPeanut.com， 我係何俊仁，多謝大家。 路遙知馬力，日久見人心，破迷信，講真話，大軍閥。 啊！又阿明呢把聲幾好啊！你話就係，我覺得咧九子當中咧，其實佢咧嗰個心理質素最好，因為其實 啊，佢好嘢喎， 佢最好嘅，即係其實佢係做到一個咧政治犯嘅榜樣，因為佢坐完出嚟之後咧，記得上次11+3之後咧，佢出翻嚟之後咧，佢個精神面貌好精神啊！個人係 係 換然一身唔同嘅樣咁樣樣， 打死咁樣 嘅，佢瘦咗啦，然後咧我仲記得 fit 咗啊， 係啦，一齊去遊行咧，佢都仲。幫手嗌咪啊，嗌口號由頭吉，嗌到落尾最好中氣嗰個係佢。 不過佢出咗嚟之後咧，好快咧，佢又狂飲酒啊，跟住有腳痛嘅，搞到自己又痛風嘅。 戒咗煙啊！ 戒煙啊！ 佢唯一一個好處咧，坐監咧就係戒煙。 犀利！ 唔係，我覺得就其實佢俾到個信息出嚟，就係話你係你結判我坐監，但係你打擊唔到我嘅，我只會係更加強嘅啫。 OK， 即係所以咧，嗱，你頭先講嗰樣嘢就係話，點解香港有政治犯？嗱，你有政治犯之後，你唔好話即係你俾人打完一次，你就即係一沉不起， 炒曬。 佢係之後佢企喺佢企翻起身咧，佢就話：，哎，即係佢自己好重視喺入邊嘅操練啊，同埋讀書啊，即係其實佢成個思路咧，其實清晰咗好多。 I will be back。 嗱，呢個就係啊。 We will be back。其實咧，對任何一場嘅政治官司嚟講咧，我覺得我哋即係作為新教。嗰樣嘢最重要就係咩咧 ？Action speak louder than words。你真係坐完之後，你繼續堅持落去。我覺得呢個係真係重要。 係啊。 咁而咧，我諗共產黨同我哋一樣都係知道咧，當九子坐完監之後，佢哋係會有好大嘅政治能量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嘅朋友就話，其實注意到一個好奇怪嘅現象，就係、是、其實佢自己都覺得好心傷，但係點解喺網上嘅留言啊，即係佢唔係講話即係特登攻擊佢哋嗰啲即係 page 啦，而係係啦網上啲新聞下面嘅留言好 harsh， 佢覺得好傷心。我覺得流嘅， 我覺得係韓國瑜現象咯。 因為咧一年前已經係有新聞去講咧，共產黨係特登請咗啲識繁體字嘅網絡打手，係啦，五毛喺深圳翻工嘅。 亦都系熟习香港人嘅语言技 能，冇错，系啦。 因为老实讲，做人系唔会咁贱，即系如果唔系收钱嘅话， 系啊。咁而当 即 系当 然，我哋好多人即系收钱都唔系咁贱啦。但系个问题就系你写得呢啲嘢喺度，如果系冇利益嘅人咧，以我哋咁多年做香港仔、香港女嘅经验咧。系唔会成 嘅，同埋佢咧树立咗一个即系好大声势嘅负能量之后咧，或者系批评之后咧，你想讲啲感动嘅嘢，你都觉得好冇用啊！ 嗱，唔系佢，我觉得阿小丽讲个重点，负能量呢样嘢系紧要，因为点解咧？你变咗犬儒嘅时候咧，唉，搞嚟做乜春啦？ 好劲啊！你揾啲网军嗱，我而家睇下呢单新闻， 佢有几个路线咧？其中一个路线就要制造犬儒， 系制造犬儒， 制造无力感。好，睇埋呢单新闻先。 呢单新闻嗱，其实有啲相似之处，我觉得大家要睇一睇。 依家仲浸到过欧洲添咧。强国网军集为人组织 Facebook， 5000人齐反反疆独啊！大陆网军组织第八话中国系世界上最安全嘅国家之一，阿叔坐定点啊？话为咗维护国家统一，打击极端分子。人号召民间嘅键盘战士，星期三晚8点，远征总部分别喺德国同荷兰呢两个维吾尔族人权组织嘅 Facebook 啊，上去破除境外谣言。 咁啊，班水军于是扑上去啦，高啲组织配给俾世界睇下佢哋眼中嘅新疆啦。又保持队形，换咗几千次北京呢排出份新疆白皮书嘅内容啦。放心齐上，面对恐怖主义同极端主义嘅严峻挑战，任何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。新疆恐怖主义势力、极端主义势力为新疆社会嘅稳定带嚟极大危害。喺习核心嘅领导下，新疆反恐同去极端化斗争取得重要成果。世界云代表大会同日出铺，话俾班水军疯狂 DM 甚至侮辱，声讨呢次攻击很有组织有预谋啊！搞手运援情透露，本来第八嘅兵力咧得2000人左右嘅啫，不过出咗征召书之后咧，有近3000人受到感召申请做爱护国。官媒还是都大赞佢哋系爱国网军啊！透过面书对抗有关新疆嘅不实报道啊！ 所以共产党都真的无孔不入啊！ 系啊，你而家你老实讲，去欧洲啊！ 我第一个疑问就系、是，喂，点个嗰啲友仔 Facebook 啊？ 我可唔可以睇清楚先？原来你欧洲嘅 Facebook 系啊！ 如果你系真系中国嘅 Facebook 咧，佢系大镬。你搞下搞下咧，就系自己落埋台啊！集核心，大佬。 唔系咁，嗰啲梗系攞咗一个即系 免死金牌， 唔系免死金牌，攞咗一个网军 passport 噶啦。其实系即系梗系有啲即系梗系俾佢哋去再去翻墙噶啦，合法翻墙噶啦。即系你见到喂，我哋而家嗰个对手系几强大，系咪？即系如果你成日即系屈喺个网度啊，即系见到呢啲咁样嘅负面言论咧，影响到自己咧。其实讲真，即系好多时候呢啲可能 是。所以有时我都有一个感觉， 嗯， 即系主场又好，苹果又好咧，下边咪有嗰个 评论立场系咪？你讲、 嗯、啊立场 ，sorry， 喂，其实真系唔好再唔好俾佢哋咁样喺度搞评论啦。我哋正经人家，我又唔会走去无端端睇完。因为有一次我嚟，我睇阿小丽嗰篇有一篇报道，我记得系、嗯、即系被 DQ 之后咧，我嗰个访问 OK， 我唔记得大概内容咧、嗯。总之睇完之后，觉得即系应该值得同情啊，即系老共契弟啊咁啦。下个重点就， 嗯、 哇下边系咁骂你，咁搞错啊？ 系好多噶。 嗯， 喂，我觉得唔对路噶、啊，似系即系韩国瑜嘅网军嚟嘅，中国网军嚟嘅、啊。喂，大家都落难到咁啊！ 嗯 系嘛？面對即係強國嘅老共嘅咁樣嘅逼迫壓迫，咁樣去即係將我哋嘅人篩選。喂，究竟我點樣唔中意你好都好，我都唔好意思咁講啦，係嘛？ 嗱，蘋果其實已經好耐噶啦，呢個現象俾呢啲網軍帶， 好耐 噶，佢嗰個評論部分。 嗱，我有睇過嘅 ，Yahoo 已經淪陷咗噶啦， 就更早啦 ，Discuss 淪陷咗噶啦。即係 蘋果就重點追擊添啦，佢 comment。 我諗蘋果佢自己都會有人去刪啲留言啩。 唔會㗎呢？ 佢都醒嘅。例如有啲例如我唔知係咪啦，我估嘅啫。例如高登可能連登嗰啲，咁咪用本土嗰啲 point 嚟打翻我哋咯。 嗯。 咁我哋全部俾人夾擊㗎。嗱，蘋果嗰啲主流嗰啲，佢知道你個主流嘅觀眾係講穩定啊、和平啊嗰啲咁嘅嘢，咁咪係咁抹黑話你個包仔係勾結外國勢力嗰啲咁支持呢個嘢咯。佢幾邊夾你㗎？ 其實佢只不過係散播一啲咧非常負面，唔使有邏輯㗎，唔同嘅呢啲咁嘅説話，其實你稍為想討論嘅人已經唔想出聲㗎啦。咁、嗯、久而久之，咪就係一片即係都係針對 民主派 係啦而嚟嘅言論咯。所以其實而家都好難太重視下啲 comment 啊。 喂，小麗，你自己參加過2016年嘅選舉。補選之前都好，你就算真人又好啊，網軍又好，你都受到好瘋狂嘅打擊啦。其實都係， 因為佢上得早嘛。 係啊， 你大概3個禮拜之前上到去，差唔多贏得個位嘛。如果我冇記錯， 係啊， 好似係。 朱海迪反而係遲啲， 係 好似剩翻10日8日度，都未回生得切嗰啲網軍。 係啊，係啊， 所以你先要覺得，喂，你串埋幾個例子，覺得喂嗰啲係假噶嘛？ 有做圖， 假嘅輿論嚟噶嘛？ 有啲人唔係假噶，咩你壽司打就唔係假，係咪？ 嗱，咁嗰啲我哋就唔評論啦，因為今日其實我自己點解上嚟咧？ 我覺得嗰啲係話張達噶，大佬。 聽下小麗， 我點解上嚟講咧？就係其實佔中九子嘅判決。固然係令我哋好沉重啦，咁但係大家都 被遺忘咗， 係啦，都唔好忘記就係其實為香港去犧牲嘅，或者喺呢啲檢控入面受到過分嚴苛嘅一啲，即係我哋覺得嘅對待嘅人咧，係仲有好多人嘅。咁即係其中一個係我哋都叫佢做美國隊長嘅容偉業啦。咁因為佢喺教室嗰度持續都係有做義工幫手，咁所以我都好想即係公眾去明白，即係美國隊長今次嘅即係一個案件咧，佢面對咁重嘅一個即係。 判罪，或者是我哋可以知道咧，未来个刑期都应该可能系唔短啦。即系如果法官唔同情佢系一个自闭症嘅患者嘅话咧，其实我系觉得好伤心嘅，因为我认识咗美国队长几年咧，系觉得佢好斯文。好有愛心，好有同情心。即係譬如佢自己，就算佢自己係有障礙嘅人，佢見到啲伯伯咧，譬如大王伯啦，或者係我哋做義工嘅養伯啦，佢係會幫佢哋推輪椅啊，扶佢哋。即係佢真係一個好乖嘅，即係小朋友嚟嘅。 唔係咯，你唔好見佢咁大隻啊！ 佢係十幾歲左右啦，佢個即係情況係佢個智商。咁我亦都問過一啲咧，即係散後嗰啲 auntie， 即係比較係同佢好 close 嗰啲，其實佢係好乖仔嘅，即係平時真係一句粗口都唔講，除非見到警察。咁自己對嫲嫲咧都係好好嘅，即係自己有翻工啦。 其實咧個法官咧，我後屘佢事後判咗罪之後咧，我唔知點解無端端咧就走去嗰日 search 美國隊長。 你自己係。 那個 YouTube 咧就應該係十年八年前咧，就係講佢代表即係、就是、傷殘人士， 殘奧 即係遊奧運。如果你睇唔使睇，你睇完嗰段之後咧，你知道佢呢一個嘅即係自閉症嘅細路啦，即係到今日都仲係細路，其實根本係入唔到獄。即其實已經是一個 defense 的理由。 他不是一個有機心會去傷害人 的。喂，你想想那段的 YouTube 我看到最深刻的一段呢，就是因為我都有僆仔的時候有練游水嘛。他說他本來想著呢，因為他這麼高大呢，有自由式，他的泳式又 OK 喎、因為我識游所以知道。喂，本來他是跟一些正常的人呢是練游水的。因為希望他拿金牌嘛、代表香港。但是怎知法國呢，他是完全即是那些教練是給不到指令他的、那他就真的亂遊、那你是達不到個效果的，因為我們是有一定的 formula 在這裡嘛，你要聽到那個order 嘛，那所以我真的感覺不到。喂，假如果你法庭對於一個自閉症，他只是例如其中一個 argument 就是他只是懂 follow 人的嘛、你釘曬我就釘曬咯，這樣啊、你去到那個他這麼多就是原因，就是很多度都拍到他釘啊、佢真係大鑊啊，大佬！喂，咁你對一個十幾歲嘅僆仔，我十幾歲嗰時候都會係咁啦。如果佢係嗰個智商，喂，咁你判到佢入獄，喂，好似嗰個辯方阿 Douglas 啊 ，Douglas Cox 同佢打啊嘛，即係同我都打。喂，佢出唔翻嚟嘅喎。 其實我哋就係好擔心，即係一班平時同佢有關係嘅，即係會交往下嘅朋友啦，或者係照顧開佢嘅嗰啲 auntie， 就係覺得好擔心。萬一佢真係入咗去，其實佢係會俾人蝦嘅。本來咁善良嘅一個品性咧，你經過好漫長嘅俾人欺凌嘅咁樣嘅日子之後，即係我哋係咪要製造個即係另外一個更加扭曲嘅壞蛋出嚟咧？固然我都相信美國隊長唔會變壞蛋，但係我哋要佢受幾多苦咧？即係所以即係一班朋友仔即係知道哇，其實都好多條罪入咗啦，其實都係好擔心佢咯。 事前先即係事後先講啦。事前咧，阿明有一次同我講，佢美國隊長最大鑊。我話點解？佢話佢好多條罪噶嘛，原來佢 七條罪， 佢好似唔知有五六個地點啊，全部都 cap 曬嘅。 但係佢可以，佢係咪可以同權執行嘅？其實係 可以嘅，但係 最得一個 defence 嘅啫。佢真係自閉嘛，佢根本唔係 精神狀況嘛， 即係唔係一個十八歲嘅成年人，所有 intention 同埋係有動機作出嚟嘅行為啊嘛。 但係其實我覺得 你睇佢嗰段 YouTube 啊，你上去網探美國隊長，佢頭嗰兩段就係啦，十幾年前嗰段 YouTube， 哇！我睇完之後我都想喊。 你覺唔覺得佢睇我？因為咧，佢嚟參加我義工大會之後咧，係一個社工姐姐同我講話，想隊長即係多啲喺我個組織度去參與，去參與一啲比較即係安全嘅一啲活動嘅，咁就想我好好地睇住佢。咁因此我就有因為有社工姐姐咁樣講咧，就去睇佢啲片，就佢話俾我聽，佢係殘奧嘅泳手嚟。你睇完佢啲片係真係一夜就好感動嘅，因為你知道佢好乖，即係佢都冇諗過要攞冠軍，佢淨係。中意游水，咁而其實佢自己亦都係即係好想長遠咁樣去，即係好好咁過佢嘅人生嘅。咁而家咁樣去 trap 咗喺呢個位度，其實係好傷心。而當我問翻即係一啲有幫緊佢嘅散後義工咧，佢個身世即係更加仔細嘅身世同埋佢嘅難點咧，我係覺得都好難過，因為原來因為佢其實已經係同父母咧即係唔係好啱嘅，咁而去同嫲嫲住嘅，但係嫲嫲係住公屋噶嘛，佢唔可以。即係真係咁樣冠冕堂皇咁樣同嫲嫲住咁樣，佢冇户口噶嘛。咁所以而家咧就有一個話理據，就係話佢去照顧，因為依都九十幾歲嘅嫲嫲，咁就每半年逐一次 個期嘅。咁、但係萬一佢入獄之後咧，咁其實我哋又唔知道究竟幾耐啦。咁究竟佢仲見唔見到嫲嫲咧？但係即使即係出嚟嘅時候嫲嫲仲喺度啦，佢都唔可以住入去嗰個公屋單位度噶啦。 喂，但係佢好似有攞感化報告啊嘛。 有攞，咁但係 有冇攞社會服務令報告？ 兩樣都有攞，跟住 法 官就話佢都唔肯定佢會點判，因為佢要睇完個報告先再算。咁而美國隊長咧，佢嗰個平均個 IQ 咧98。因为佢有啲系好差嘅，有啲系 OK 嘅，咁、所以拉出嚟唔算好低， 唔算好低啊！个九十嘅都算系大正常。 以佢知道佢系一个自闭嘅细路仔嘅时候，如果佢有一个专长咧，即系例如佢系游自由式，佢咪好似攞金牌噶嘛，系咪？即系奥运嘛。喂，咁佢哋真系得嘅，即系佢专注喺嗰样嘢，佢 OK 嘅。但系好多嘢，即系common sense 嘅，反而佢系完全 get 唔到嘅。即系佢掟，如果你真系训练佢掟石，可能佢真系。次次掟汽油彈都中差佬喎，大佬即係講笑啫嚇，即係見到咁沉重嘅時候，喂呢啲人就係咁嘅喎。喂，如果你喂老實講，你真係判到佢入獄，咁當然啦，我覺得懲教署即係香港亦都即係唔係個水平咁低嘅，我都知道有一啲教會教友嘅懲教署，原來好多人喺度做咧，而家已經組織起嚟咧，就係幫呢啲即係散即係狗子啊嗰啲睇住佢哋啊。因為你知道嗰度真係三甲九樓嘅人，你都怕排到入到監獄。 唉，其實我哋都係有 喂共產黨落個 order 叫乜乜，即係幫會搞戴耀廷啦咁樣，咁好大鑊嘅喎，大佬係咪啊？ 所以其實大家都係擔心，一來又擔心隊長如果入獄，佢喺入邊個境況會係點啦？會唔會唔覺意又哇一間要入小欖咁點算咧？咁所以大家都係好擔心嘅，亦都擔心即係其實佢同嫲嫲係即係仲可唔可以喺出邊再有相見嘅咧？雖然嫲嫲而家身體都 OK 嘅，咁但係畢竟都係一個93歲嘅老人家。係 啊，你而家你可能係面對即係數以年計啊嘅刑期嘅話， 不過我有啲咁多樂觀嘅。我嗰日睇九子嗰个判决，我其中一样嘢谂就系咧，佢俾两个礼拜时间，好少嘅。 佢会睇下，佢会衡量下嗰个政治气氛先，我谂。 冇错，睇下外边嘅反应。而家我反而调翻转头乐观少少。 但系佢嗰个刑，那个判词已经写死咗啦嘛，即系其实佢已经写到你啦。 有罪还有罪，点样嘅 sentence 还点嘅 sentence 嘛？喂，老实讲，如果我系嗰个咩陈乜鬼啊？那個法官不是我不是不尊重我唔記得佢叫咩名啫，太多人成 熟。 個關鍵就係、是、喂，你寫個判詞嘅時候，你預咗啲求情係大概係咁噶啦。你溝其唔到個 sentence 嘅咩？如果係地方法院啊，過往嘅慣例同埋經驗，唔會等兩個禮拜。 佢話要等啊張秀賢嗰個感化報告， 嗰個係 係咪？ 但冇，但我又覺得佢正常，佢又唔會分開去判嘅。就算係等阿張秀賢，但我又唔好明喎。但即係如果係張秀賢，佢嗰陣時唔夠稱嘅話，咁點解鍾耀華唔係咧？ 鍾耀華唔要啊嘛。 哦，即係 佢唔要啊，所以我佢夠 flare 咯。 明白明白。 即係佢真係有 flare 啊！即係大佬。 同埋你 即 係 型啊，夠 cool 啊，大佬。 同埋你見個樣係好 cool。同埋即係佢 cool 之餘，其實發自內心啊，佢都係唔係好。貪嗰啲曝光，你見到好低調， 好低調。 佢下下都係 唔係佢係拒絕啊？唔係唔貪咁簡單，係佢 蘋果揾佢訪問佢都唔做。 係啊，佢係企喺最埋邊嘅，佢次次都係企喺最埋邊嘅。我留意到佢係咁係我見到係達哥主動去即係嚟佢傾下偈啊咁樣嘅，其實係咁， 但係有啲擔心佢。我話俾你聽，我睇佢咧，我睇佢寫嗰篇文同埋我即係聽到佢嘅經驗咧，我係最放心嘅。佢真係曼德拉咁，佢真係金地咁樣同你 respond。佢仲有，佢唔係好似金地曼德拉或者係嗰種卡斯特羅嗰種，佢係冇權力欲㗎嘛。係咪？喂，嗰幾個阿哥話曬都係領袖，即係帶住班人，唔係話嗰樣嘢係權力欲啊，或者係即係貪圖名利啊，而係佢都係會。 佢冇任何心魔喺度嘅。 係啊，你有機會搏啊嘛！我買一蚊，我都希望搏一萬翻嚟啊嘛！喂，大佬嗰陣時候搞革命就係咁噶啦，老毛都係咁啦。當年係咪？一係就係你國民黨喐咗我，一係就我判我捉翻你嘅罪狼，我判翻你坐監，係咪啊？ 因為你而家見到咧，即係判咗之後啦，咁其實我哋嘅硬仗啦，其實係唔會停落嚟，即係等於你見到而家同時間做緊嘅呢一個叫送中條例啦，係嘛？送中條例而家嗰個情況越嚟越明朗化，因為其實你見到咧，港澳辦落咗注啦，係嘛？因為阿邊個你見到張曉明上呢個禮拜見埋律師會嗰責任啊嘛，咁啊張曉係啊張達明咧撳夠撲嘅咋，喺呢個張曉明咧面前咧講喂。你話嗰、那個即係大陸嗰個法治文明啊，咁樣喂你嗰啲咩阿黃全章嗰啲你點解釋啊？喂，我覺得佢真係好型嘅大佬，即係你律師會其實好多契弟啊嘛，其實係即係包括嗰陣時出咗呢一個何君瑤呢個契弟咧，呢、這個主席啦，即係污點嚟嘅都係 會長， 會長嚟㗎。咁但係你見到即係阿張達明就當佢面問呢樣嘢，問到阿張曉明係唔敢答嘅，其實係佢係答都唔敢答呢樣嘢，都唔評論係啊。喂，根本上你見到㗎嘛？系嘛？黃全章，喂，你話有咁公平審訊，點樣公平審訊啊？喂，嗰、那個人哋香，喂喺香港開間公司，佢唔係佢完全係即係純粹係幫人去，即係可能係挑塔啊，即係咁樣嘅咋。咁俾你老屈到呢一個線，即係呢一個分裂國家，然之後你係判咗咁耐咧，一次會面都未見過、啊。 喂，其實咧， 嚇、啊， 話時話大把咧，內地啊或者係外國嗰啲組織咧，都係開緊香港開緊公司。跟住接受我的捐款，跟住就拎翻去大陸幫手噶啦。無論是政治層次或者係非政治層次嗰啲，大把啦。喂，如果你有引渡條例，你警醒我一樣嘢，咁啊呢啲 NGOs 咪喐曬全部。 啊！ 哇，好大镬， 随意咯，系咯， 或者佢唔敢喐嘅，但系把刀喺度， 唔系佢未必敢喐，开头未必敢喐香港人。 啊！ 但系咧，佢自己有咧，佢一定喐到。 喐夠就生痕噶啦嘛，呢个。 正如我一路分析噶，李波。點解佢去到咁盡咧？自己人，佢係佢嘅人嚟噶嘛？佢老婆喺大公報做好多年噶嘛？你仲爆我啲大鑊？喂，我實喐你啦！反而佢未必對我哋點喎。尤其是係我哋嘅， 都係假以時日嘅啫。呢個 咁啊，係起碼開頭啊，我估計係。 即係共產黨做嘢啦，即係其實睇佢可唔可以，唔係需唔需，唔係即係唔係敢唔敢，係佢可唔可以？ 正如當年啊，梁愛詩嘅講法咧，我覺得有時佢係太老實嘅。而家頭上有把刀，睇下點樣斬落嚟嗰度，咁你睇清楚，咁起碼都有一臂啊咁樣嘛。佢意思其實本來係想咁講啊，不過講衰咗嘅頭上有把刀，即係話嗰把係刀嚟嘅三條係。 佢承認咯，因為佢想講嘅例子就係啲殖民地嘅惡法都係刀噶，大家點解要咁驚咧？結果而家幾年後你就發覺真係用呢啲幾百年嘅惡法嚟喐你咯。 殖民地嘅政府話曬係民選出嚟，話曬個法官係獨立啊！你而家你考驗緊嗱九子，我覺得係好考驗緊啲法官嘅問題。香港仲有冇法治？仲有冇人情味？嗱，以前我哋真如果我係黃浩明咧。我都會好似鍾耀華咁講，我哋試過都有一次嘅，嗰時候堵塞通水嘛，都好大鑊㗎。佢話我哋坐咗十幾個鐘，唔知幾多個鐘啊，幾多百架車咁啊。我哋話唔做社會服務令，其實我講完咧，我後屘我都諗啊，都有少少痕喎，居喎大佬。有少少令唔做，即係屎忽痕啊，走去，因為坐監大佬，當係人生體驗啊，大佬當係去 hotel 啊，大佬 vacation 啊。咁後屘諗下，而家嗰個時候。同當日係唔同啊嘛， 係啊， 你夠膽佢嚟喐我嗱，嗰陣時候我哋就係咁諗噶嘛，所以我驚都唔驚噶，亦都好瞓噶，係咪啊？係覺得好煩啫，朝頭早次次都要準時九點鐘，一定要 sharp on time 到，係咪？跟住審到眼瞓到死，最辛苦係呢下啫嘛。喂，而家唔單止係咁，你考驗緊啲法官，究竟喺所謂普通法，頭先阿小麗嘅講法就係、是、喂，根本上係殖民地嗰啲惡法。或者係喺英國嘅傳統嘅普通法裏面嗰啲已經唔攞出嚟用嗰啲法律， 百幾年噶嘛。 唔係而家咪就係話咯， 哇！佢真 係 古惑喎、 啊。呢一個零一啦，咁佢就早排即係上禮拜啫嘛，咁佢咪話即係有個消息就係話咧，而家喂老共等唔切啦，佢要主動釋法要搞23條啊嘛。即係兩種講法啦，即係其實佢如果你主動釋法嘅話，一係咧就斬件上，斬件上嘅意思咧就將殖民地最惡嗰啲惡法咧，咁就將佢就全部咧就釋法，釋到佢變成咧有曬23條效力，包括即係等於咧，即係之前你叫咩湯家驊咧，喺前年嘅時候咧其中一個好似唔知中大啊開學之後咧，咪好多嗰啲港獨標語嘅，咁佢其中佢自己出咗條橋啊嘛，話你唔好以為唔喐得呢啲友啊！我哋呢個用呢一個刑事條例第九條係嘛，即係話，因為其中其一條嗰條話就係話，如果你喺度做啲即係 煽動仇恨啦，係嘛？令到啲人對呢個英女王啦，就其實係有一個仇恨嘅話咧，咁就可以搞你噶啦嘛。其實係 冇嘅，湯家驊嗰啲嘢講就算啦。今日我特登即係知道講呢個 topic 啦，小麗麗，我睇眾新聞嗰篇嘢，喂佢真係撞口啦。喂，你係咪大狀嚟㗎？哇，我唔識寫啊！如果唔係真係大律師公會投訴佢咧，佢話正如頭先咁講啊，點解用普通法嘅煽動咩話？ 煽惑他人 公眾妨擾咧，佢話因為係建基於嗰79日，所以我呢條普通法咪唔係啊嘛？我聽完之後，你講乜嘢啊？喂，有成文法，咁你立條成文法托咩？你其實應該從來都係用呢、這個咩啊嘛普通法嚟告啊嘛，咁你 cut 咗佢咧嗰條，你要嚟做乜春啊？你認為嗰條夠明明背後就一個政治 ，OK？ 你唔好講到法律 ，OK？ 好簡單嘅就係你想判嗰啲有重啲，唔想用一條輕嘅嚟告啊嘛，因為就算啊，我哋嗰陣時候俾人告嗰條 unlawful assembly 都好難告，係入唔到嘅。嗰條告我第一次 非法集會， 非法集結，非法集會咧就叫變咗 unauthorized assembly 咧，就係冇攞牌嗰種。佢就話咧，好可能令人哋感覺到咧係有 breach of the peace 破壞社會安寧，好可能嘅。一個普通人覺得會嘅。objective test 嚟，我記得 Martin 嗰陣時阿喬就係、其實你有呢兩條，第一條 unauthorized assembly 根本告唔到，第二冇攞牌嗰、那個罰幾千。你背後冇政治，你揀嗰條煽惑他人暴亂。以前跟點解你唔攞嗰條嚟告我哋咧？好簡單啫嘛。咁嗰陣時候我哋霸呢一個德輔道中，咁係咪煽惑他人暴亂啊？霸十幾個鐘，跟住你差佬全部擠曬我哋嗰百幾九十幾條友走，你都可以攞呢條告噶。你明係唔清場，玩79日，攞呢條告製造白色恐怖，打壓成個民間抗爭運動，一句到尾。喂，湯家驊都噏到好嘅喎！我喺度嗰陣時，我腦喺度諗緊咩咧？就係、如果湯家驊仲係公民黨嘅大狀，仲係咪噏呢啲咁樣嘅法律觀點咧？嗱，你比較翻佢以前啦，佢做緊公民黨 反廿三條嗰時候啊， 我知呢條契弟真係 四廿五條彎轉 咗。佢哋全部都係咁啊！你攞翻今日嘅羅志光同埋以前做議員嘅羅志光， 羅志光反而唔係太大差別喎。佢以前都係契弟， 都有好大分別。 係咯， 民主黨嗰陣啊。 好，时间差唔多，我哋使唔使加多字啊？ 使唔使啊？小丽有冇嘢讲啊？因为或者讲多少少 啦。定系宵夜啊？ 啊， 宵夜好、 啊，好啊， 好好， 好，下个礼拜见， okay, 拜 拜， 拜拜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